泉水的滋润，所以那里的红枣个头大，皮薄，核小，肉厚，口感好，营养更加丰富。那今天呢是直接和厂家联系，带到了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养生枣，很多大型超市都有销售，每袋500克一斤装，市面上是98块钱。今天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只要1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走6袋，平均每袋只要33块钱。4007105106，4007105106。1238周女士订购一组，说没想到阿克苏大枣啊，肉更紧更甜。今天呢是199块钱6袋的价格也很到位，赶紧来订购。0555的李女士拨打4007105106订购3组，说啊自己家吃，也给两边的父母带一点，冬天吃枣子好。还有9123的何先生订购一组，说现在超市里面普普通通的枣子也得这个价格，33块钱一斤阿克苏的大枣很划算。红枣呢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五果之一，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维生素的含量高。因为阿克苏呢至今已经有3000年的红枣栽培历史，而且天然的地理环境使得那里的红枣没有农药污染和害虫的侵害，不仅颗粒饱满，皮薄，肉厚，核小，而且更加健康，更加绿色。原价98块钱一袋，现在一箱6袋需要588块钱的阿克苏红枣，现在您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只要199块钱就可以订购了。但是要提醒各位，活动时间有限，过了时间段就要恢复到市场原价，所以如果此刻电话占线的大家不要放弃，耐心多按重播键。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打进4007105106，原价588块钱的6袋阿克苏红枣，活动当中直接享受到3折，只要199块钱，每袋只要33块钱。平时啊，咱们煮粥、泡茶、熬汤的时候呢，都可以加上几颗，又或者放在办公室里，小饿小困的时候来上2颗，既养生又充饥，而且还不会发胖。所以说，最后的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40071051064007105106，市面价格588块钱6袋的阿克苏红枣，此刻3折直供，只要199块钱，划算到每袋33块钱，33块钱就可以品尝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阿克苏红枣，而且又是不挑人群的，老人、孩子、上班族都可以吃，一袋红枣全家爱吃，而且营养健康。加油来拨打电话了，40071051064007105106，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大家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 昨天上午，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2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全球互联网行业再次进入一年一度的乌镇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全球的1200位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科技社群的互联网领军人物均受邀参会。今天晚间我们邀请 IT 领域专家就本次大会和您聊聊互联网的今天和明天，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学习互联网大会。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2月17号，我们和大家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呢现代人类的交通而言，有一个新的交通工具出现了，那就是飞机。在11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03年12月7号，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了。1903年12月17号的上午的10:30，莱特兄弟之一的弟弟奥佛呢，驾驶着他们的第一架飞行者一号，在美国的北卡莱罗纳州呢，进行了一次动力飞行，飞行距离呢36米，在空中呢仅仅是逗留了12秒。随后呢，又由哥哥韦伯做了一次飞行，在59秒的时间当中，飞行了3200米，第一架飞机就这样诞生了。莱特兄弟呢，通过自己的试飞成功，也是确定了飞行器时代已经来临了。之后的几年呢，他们一边是改进着飞机的性能，一边呢也到全世界各地来进行飞行表演，向人们展示飞行之梦已经彻底成功。而从这一天开始啊，现在历史上公认这就是人类的第一架飞机飞上了天空。而对于我们很多人现代出行而言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飞机而言的话，就正式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和大家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莱特兄弟驾驶着他们的飞行者一号，向世人展示了人类是可以通过呢操纵一个大型的机器飞上天空的。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播的那一瞬间啊，2015世俱杯半决赛广州恒大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呢已经是结束了，最后的比分是广州恒大呢以0-3负于巴塞罗那。在这个比赛呢正式开始之前呢，媒体呢就关注到了其中的一个热点。原本大家以为广州恒大的这些选手们可以在现场呢和梅西有一个接触，甚至对于呢很多的一些球员而言啊，都特别希望能够在现场见到梅西。但是呢准确的说现在看来4个小时之前，官方的俱乐部巴塞罗那的俱乐部呢对外公布说梅西因为肾绞痛的原因没有办法来参加这场比赛了。到底肾绞痛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啊？这个有名的球星肾绞痛又把他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得肾绞痛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来借着这场比赛的热气儿，继续呢请到的是全科医生张新征，来自于协和洛奇功能医学中心。接下来呢跟张医生来聊一聊。张医生晚上好。 主持人晚上好。 这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大家呢依然是没有看到梅西，包括呢内马尔也没有看到。我们回头来说一下啊，梅西呢在比赛之前因为肾绞痛的原因确定不能参加比赛，到底什么是肾绞痛呢？ 肾绞痛应该说是一种由肾结石然后卡在肾脏的某一个狭窄的地方然后引起的一种剧烈的绞痛。 这个肾绞痛就像很多人说的一样，是因为肾结石引起来的这种疼痛，现在医学上把它称之为肾绞痛。 对对，是这样子的。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来提到啊，这位球员梅西因为肾绞痛的原因不能来参加比赛了，那导致这个肾绞痛的原因实际上就跟我们平常讲到的什么样的原因会使一个人得肾结石其实是一个答案。 哎，没错，对于我们的运动员来讲，大家发现他们在每场比赛的时候都会出很多的汗。这样子的话呢，他们身体内的水分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啊，他们的尿就是比正常人要浓缩很多，因此呢，运动员呢有可能会比正常人更容易得肾结石。 所以您的这个意思是说，正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出汗出的太多，来不及补充水分，在肾脏当中就有可能留下这些结晶。 没错。 那这个在运动员当中，这个情况会普遍发生吗？ 从这些现象来看，运动员应该是个高发群体，但是好像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这种疼啊是非常非常的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剧痛。那么现代医学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种疼痛呢？比如说梅西面对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我一定要上场，他能上得了吗？ 他肯定上不了。肾绞痛是在这种疾病当中引起疼痛剧烈等级非常高的一种，它应该说是接近于最高等级的疼痛了。经常我在医院里面看到肾绞痛的病人是真的是满地打滚的。那么对于这种疼痛的止疼呢，甚至有的时候打上杜冷丁和吗啡然后都不能止住的。 所以这个只能通过止疼的方法来去应对这个状况。 对。 那最终的解决办法又有什么呢？ 最终的解决办法肯定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名词，要么是手术把石头取出来，要么就是体外碎石，然后让石头变小排出来。 嗯，那看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场足球比赛，梅西没有上场，也许可能这位世界知名的球员未来也得要进行一个碎石的处理，才会让他免除肾绞痛带来的影响。 哎，很有这个可能。 好，谢谢呢全科医生张新征给我们带来的医学解读，先送您走了，再见。 好，再见。 刚才和大家来关注了一场啊刚刚结束的足球比赛，2015世俱杯半决赛，广州恒大呢以0-3负于了巴塞罗那。好了，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话题。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昨天上午，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全球互联网行业再次进入一年一度的乌镇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全球的1200位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科技社群的互联网领军人物均受邀参会。今天晚间我们邀请 IT 领域专家就本次大会和您聊聊互联网的今天和明天，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学习互联网大会。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数字文化工作组组长专家委员，一目为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兼创始人 CEO 包冉，欢迎包冉老师，您好。 玉龙好，大家好。 今天呢请您来是想通过呢您的专业解读，我学习一下互联网大会以及呢习主席在互联网大会当中的讲话。 哪里，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媒体啊一共是分析了10点，这10个大方向，这些讲话具体都是什么，我估计这两天关注新闻的朋友大家早已经看到了啊。站在国家的层面来举办了一个世界的互联网大会，其实可见呢咱们国家对于互联网是多么的重视啊。 是，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互联网大国，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数据啊，咱们现在的网民都已经接近7亿了。 那是全世界第一啊。 对，在互联网上好像有430万家企业啊、都不是企业，有430万个网站在互联网上存在， 独立运营的网站、 已经是完完整整的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了呀。 是， 在互联网大会当中现在呢还在继续进行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新闻呢都已经出现了，比如说一些新的科技的展示。我们先来说一下习主席在昨天的这个互联网大会的讲话当中，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意思啊，媒体都在报道。 对， 您所关注的是什么呢？ 有这么几点吧，一个是呢就是所谓的网络空间的主权问题。这个实际上在咱们今年的咱们节目中我记得也聊过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草案里头也提出来过。 对， 那么我们众所周知啊，这个都是事实，互联网的技术呢以及结构呢是源于美国，对吧？最早美国军方的阿帕网的一个技术的项目， 1968年的时候， 哎，很早，后来转为民用。当然，英国的科学家设计了3W 的这个万维网的这个域名的这个，还有域名地址，这确实是促进了整个网络从专业化啊、高度专业化的一个领域向平民化啊、商业化的普及。但是核心还是控制在美国手里，比如说跟服务器。啊，绝大多数都在美国。 什么叫跟服务器呢？ 就是我们互联网上不有好多域名吗？刚才你也提到，每个网站都有域名，比如新浪啊，3w.新浪.com.cn 是吧？然后这个网易什么163.com 啊，这都是域名。这些域名呢，除了.cn 的域名，包括.com， 包括.com.cn 啊，.net、.gov 啊，作为政府的域名，这些域名都需要解析。所谓解析，就是说它就像一个户口系统。啊，用户你在网址中输入一个域名的时候，他得有一台服务器啊，来翻译你这个域名，把这个域名翻译成网上的一串这个 这个 数字代码， 数字代码，对，所谓的这个网络地址，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所谓的根服务器就全在美国， 就解析我输进去的这个网站www.新浪.com， 对对对，它实际上是绝大多数都在美国， 在那边翻译完了以后，然后再指向新浪的服务器。 当然呢，它从实际的操作来讲，并不是每一次请求都到美国去，那也太麻烦了。 嗯， 还有一个不同的有些镜像服务器，对吧？在不同的地区都有镜像服务器，因为我们就近可能在中国的镜像服务器就解析了， 嗯， 你没必要再绕到美国再回来。虽然互联网上也很快，但是这个毕竟浪费资源，浪费带宽。 对， 但是呢，你不可否认的是，一旦根服务器如果把你这个网址删除了， 嗯， 你这个镜像在一定时间内啊，它可能在2小时之内还有， 嗯， 但是它都是定期有个同步机制， 嗯， 时钟同步，同步了根服务器的解析表之后，哎，你这个网址就找不到了。 哦， 啊，除非用户能记得你的实际地址是吧218啊168。啊，2.1，但这个谁记得住啊？对不 对？ 对， 您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就有一段时间大家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有一些你需要来去登录的网站，它会给你一个 http:// 双斜杠后面输什么一串数字，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 真实的地址啊，真实的。 我们说的3w.什么，这都是它的一个让大家容易记的一个名字。 那个地址叫 IPv4 或者叫 IPv6 地址啊， 哦， 那个其实都无所谓了，但是因为用户不会记那个东西， 对， 谁记那个啊？ 嗯， 这个你就算是给他写一个大纸条给他，他可能用一次下次也记。不得，还得再重新看。 嗯，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一个极端情况啊， 嗯， 如果说出现了国际的争端， 嗯， 或者极为意外的黑客攻击的情况，也有可能存在啊， 嗯， 不是政府间的，拥有根服务器的国家和政府是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国家在互联网中抹去的。 哇，这听起来好可怕 啊！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国家一定要发展自己的独立域名，就点 CN， 嗯， 这叫一级域名系统。 对 啊，就点 CN 是我们自己解析的， 嗯， 啊，你可以把点 com、点 CN、点 net、点 gov 都给抹去，但是点输入点 CN 你还能找到我们。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平常上网点 CN 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哦，啊，是这样的。 所以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根服务器在美国。 对。 这个事情是存在一定风险 的。当然，美国也一直在承诺这个东西我们不参与， 嗯， 啊，我们也委托给这个第三方机构，委托给联合国，是吧？ 嗯， 这个东西是属于全人类共有财产， 嗯， 但是话是怎么说啊？ 嗯， 你这个叫什么？这把剑一直悬在头上，对吧？这个极端情况的时候，你不能排除有任何极端情况的理论上存在， 对， 它实际上就有存在的可能。 哎，为什么不能放到南极或者北极呢？连这个服务器降温的成本都省了。 这个我估计美国肯定是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肯定不干。这是一个啊，就是说我们说在全世界来说呢，从因为互联网本质上， 嗯， 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网络大国，现在这个习总书记也提出了，习主席也提出了，我们要成为网络强国，对吧？ 嗯， 但是我们的网络大国也好，强国也好，目前我们所处在什么层面上呢？我们处在网络的商业和应用层面。 嗯， 我们是应用的大国，为什么？我们人口多呀， 没错， 我们那么多网民呢，对不对？ 那么多人等着剁手呢。 啊，对，我们将来，你看我们电商就很牛， 对， 对吧？我们双十一的电商超过美国的黑色星期五。 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啊，他在美国待过很多年，他说在美国，如果你要上网买东西，人家快递送过来，你花的钱要比在店里买还要贵。 对对对 对，因为这就是美国的人力成本比较贵。另外一个呢， 嗯， 美国的传统的线下连锁， 嗯， 线下的网点非常的这个发展的非常的繁荣啊，就是足够了。说实话啊，它不像中国，中国原来很多地区，包括在城市里头，它其实线下的产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对， 线上作为一个正好有一个蓝海空间就切入了。 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人要来北京来上海，哎，你给我带点什么东西回来， 带几个大件儿，啊，哈， 啊。对， 是。 现在就有了网络之后，就可以直接买 快递到达了。 对， 而且中国的多说一句，电商所谓的当日送达， 嗯， 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 嗯， 亚马逊还能，亚马逊是你成为付费会员了以后， 嗯， 啊，每年要为你会员单独交钱， 哦， 也是次日送达。 天哪！ 啊，就是亚马逊好歹说我们推出当日送达那是重大消息啊，说这个在咱们中国已经成为行业标配了。 还好意思说？ 对啊。 哎，那未来有没有一天，比如说中国的快递公司杀到美国去？ 有可能，因为咱们的人力成本相对比较便宜 啊。但是去了，你送快递的小哥还得雇美国人啊。 是啊。 除非自己也带着送快递的小哥去那边。 那就不合算了，我估计。所以反过来说呢，这个我们说我们的目前的网络大国啊， 嗯， 是停留在基于巨大的人口红利， 嗯， 或者巨大的网络人口红利之上。 对， 网络大国，但是几个核心的东西我们不拥有啊。 嗯， 比如说操作系统。 嗯， 虽然说我们也有国产的很多操作系统，但是在终端的系统基本上都是翻译成安卓的。 对， 对吧？基于安卓在开发的，基于路由啊，这个服务器端的云端的操作系统，恐怕国内也只有华为 能够登堂入室， 嗯， 还不是一个普遍的，我们有大量的企业可以做这些东西啊。人工智能，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我们恐怕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除了软件，很多的硬件的部分， 其实 我们也不够强。 对，其实硬件就是软件的固化嘛， 哦， 对吧？硬件的生产制造能力我们是有了， 嗯， 说你只要有设计图底弹出来一个东西，你只要有相应的软件代码，我把它多精细，多少微米，多少纳米，我给你做出来，没问题。中国是世界工厂，这个可以。但是核心是你的软件能力差。 对，那张图。 对，硬件就是还有算法，硬件就是软件的固化，就是硬件嘛，对吧？好，反过来说，那么如果从今天的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这不可避免的就要涉及到一个话题，这和现实世界中话题很一样，就是中国要崛起。 嗯， 对吧？你中国要崛起的话，怎么摆你在世界的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里的位置？ 嗯， 你看我们中国在现实空间的不断有现象在崛起，比如说 SDR， 我们也加入了全球货币的特别提款权， 没错， 正好人民币成为这个国际货币了， 对， 这就是一个崛起，对吧？那你同样的道理，你需要在网络世界中，中国也要崛起， 嗯， 不可避免就要涉及到很多重大的战略问题。 对， 这个战略问题好在啊，并不是某两个国家之间的单边或双边的问题，它是个全球的多边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提出了网络空间里头有没有主权一说。 对，现在有很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 的 还在法理上讨论。 确实有不同的观 点。这个国家的主权我们好理解，比如说领空、领海， 是这样， 领土 是这样。 那这个网络主权是什么意思？ 是，现在我也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确实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 嗯，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网络有主权，那如果有网络主权的话，是不是推导出来跟服务器要设在哪里？ 嗯， 是不是所有的跟服务器都要移交给联合国？ 嗯， 那美国答不答应？ 对，这是个问题。 哎，这是核心的，因为跟服务器就是网络空间的总的户口本， 嗯， 总的户口记录。 而且呢，联合国的那个总部也是在美国嘛？ 当然那块是归联合国 啊， 啊，那块是归联合国。 那您说的那出现危急情况的时候，咱不往坏处想啊。 对， 我说一个猜想，那跟服务器为什么不能放到每个国家呢？大家中国管中国的，美国管美国的。 那谁让这个技术是源于美国的？ 啊， 它是创新。这个最早的这个， 所以这个事儿是不能这么改的，就只能按照目前的这个现状来继续往下走。 这个反正目前来说就需要有新的体系，对吧？有新的规则。 嗯， 可以说在过去的互联网全面进入到民用化啊，应该是在94年， 嗯， 对吧？到今年的话，实际上是20多年了。去年是互联网20周年嘛，中国互联网和世界互联网其实是同步的， 对 啊，同步的，就民用化这段是同步的。 嗯，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看中国的互联网呢，到了20多年以后呢，整个互联网行业或者产业，它其实已经说不上一个单独的产业了。就像咱们说的互联网加，这是方舟四海也接准的。 嗯， 任何行业都和互联网有关系。 对， 它和水啊、电啊，就和电气化一样，就是所有工厂你不能不用电， 没错， 对吧？没有纯手工不用电的，没有了啊。最不济你还得电能照个明。然后呢，这个那么所有的产业都在互联网化。 嗯， 那这时候互联网它已经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话题了，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话题了，它成为一个公共议题。啊，全球公共治理的公共议题，那这点大家就可以先讨论啊。你说现在任何人提出来说我要怎么改，恐怕也很难达到共识，但是必须开始要讨论这个议题了。所以你像世界互联网大会，咱们国家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始讨论这个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可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网络主权的方法，那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方法，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方法。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网络主权呢？这事儿该怎么做呢？ 首先恐怕是要什么呢？是要先对互联网上的很多的基于技术的很多的啊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呢达成共识。 嗯， 你比如说啊，互联网上流动的数据， 嗯， 它有没有产权，对吧？互联网上流动的数据， 您这一下还真是把我给 有没有产权？你像 把我问住了。 岳龙，你肯定上微博也上微信， 对， 你朋友圈里也发东西， 对。 那你发了东西以后，你这些在网上发的东西，包括还有你个人的很多信息东西， 嗯， 你是不是已经默认为自动的放弃了你对他的数据的主权呢？ 对， 个人主权呢？ 要不然你怎么放到网上去让别人看呢？ 啊，是这话呀。 对，这是个问题。 这是不是个重大问题？因为这是和每个网民密切相关的， 嗯， 对吧？归而总之，那么一个国家的所有的国籍在这儿的所有的内容，或者基于比如说这个公司是某个国家注册的公司的， 嗯， 所有上面的数据内容，它的这个数据的主权归谁， 嗯， 或者叫产权归谁， 对不对？ 嗯， 这些问题都是要经过讨论才能达到共识的。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比如说是在真正应用层面，例如说黑客的问题，对网络进行了瘫痪式的攻击， 是， 就是可能是不是一提到主权，更加想到的是这种安全层面的？ 可不是，其实黑客攻击是大家一想都能想到的，这个其实也就并不太难， 嗯、 而且是属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任何一个国家。思维正常的网民， 嗯， 都对黑客行为是嗤之以鼻的， 嗯， 对吧？都是认为你是不好的东西，你是违法的东西，所以这个话题反而容易达成共识， 哦， 对吧？而但是这个问题没法根治、 嗯， 因为技术上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嗯、 啊，互相交错着进步啊，这种对抗啊，也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嗯， 这是永远无法百分之百杜绝的。反而是这个大数据的主权产权问题很重要， 嗯，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科幻片，说200年之后没有货币了， 嗯， 数据是货币。 对，现在很多一些欧洲的发达的国家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状态。 对、啊、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嗯， 几个国际的大金融机构，你花旗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些网络机构正在讨论要成立一个比特币的全球的最权威的交易平台。 嗯，就啊，现在比特币还有人玩呢？ 有， 不是说这个泡沫 已经 破灭了吗？ 有，还有，那也就是说，其实比特币只是个象征， 嗯， 它只是包括。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虚拟货币， 对， 好，这些虚拟货币基于什么？基于计算和数据出来的。 嗯， 它其实没有相对应的什么布雷森森林体系，有什么黄金对应啊？ 对， 什么你的国民生产总值对应没有？ 嗯， 它就是数据出来的。 嗯， 它本身体现为也是一段数据。 嗯， 对吧？ 对， 加密的数据。好，那你这个情况下，你想未来的话，数据，马云曾经说过，已经到了 DT 时代。 嗯 ，data time。不是 IT， 不是信息 information time， 是数据时代了。数据以后就是通货， 嗯， 通货就是货币，通行的货币嘛。好，当你数据成为通货的时候，所有的数据就变成了极为有价值的资产。 这数据算谁的？ 这数据算谁的？ 嗯， 就是。好，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无论国外的公司 Facebook 也好，国内的公司腾讯也好，其实大家在这个用户说明的时候都是说，你在网上他的这个平台上发布的数据， 嗯、 其实有可能都会成为，你就相当于是。这个公司就拥有处理权了，当然他要保护你的隐私权，但你发布一些公开数据，他就有处理权了、 嗯。 那么以后这些数据，从个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对个人权益的侵犯； 嗯、 从国家来讲，将来就比的是哪个国家的互联网公司拥有的数据或者平台拥有的数据更多， 嗯、 谁又在国际竞争中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嗯 啊，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如果数据的产权归属解释不清楚的话，恐怕网络空间的问题、主权问题，也你光有主权。我们过去讲啊，你要有主权，还有质权，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财权。光有主权没有质权和财权，等于是空架子。 嗯， 是不是这道理？ 其实这些问题也是伴随着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这 是新的形态， 基础的深远的问题。 但一开始没有人往这方面想，就觉得互联网让这个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头脑和头脑相连。 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很多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很严肃的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了。 但是研究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找到一个。 但他们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给出了大量的行为模式， 嗯， 给出了政府可以采纳的很多种可选的路径。 您能跟大家分享两个吗？ 你比如说，你像兰德智库， 嗯， 兰德智库他曾经就出过一本白皮书，关于数据的一个白皮书， 嗯， 实际上他将数据分为不同的层级， 嗯， 啊，不同层级有着核心的国家安全级，有民用级，然后有商业级等等等等。那在这里头呢，他给出了一个公式，这公式就是对不同层级的数据。会有什么样的定价体系？ 嗯， 它其实就埋下了什么？如果采用它这套东西，将来就可以使数据成为通货。 嗯， 由政府发行的数据通货，比特币是由程序员发行的数据通货。将来如果政府出面发行的数据通货，好，我们想想啊，为什么我们对人民币在现实中人民币能成为 SDR 这个特别提款权感到很好事情？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拥有了世界货币，拥有一个很多时候我们拥有了主动权，无论是金融的还是实业的交易的， 对， 还是说。彼此之间国家国力之间的竞争的、 嗯、 好，那在以后如果这些货币某一天全都一下子被虚拟货币都颠覆了，你前面做的工全是无用功。 嗯， 而在新的数字空间中，谁掌控了数字货币的发行权， 这个规则由谁来掌握，这事儿就特别 太重要了。 啊，太重要了。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啊，关于这个网络主权的话题，不是简简单单咱们 说 到的， 是说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这很难分，这很难分啊。这个网络主权绝对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地理主权， 嗯， 说这画道线啊，这边是 A 国，这是 B 国、 嗯、 啊，那块是 C 国，不是这样的。 嗯、 网络跟你很难分，都是走路由的，一个数据包、路由器刷一下的，虽然好像我面对面的，咱俩在沟通信息，可能绕了全球800圈回来了，那、 嗯 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对吧？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划分，您这只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网络主权里头出现重大的安全问题的时候， 嗯， 你比如说斯诺登，类似斯诺登这种事件， 对， 对吧？那你说这个怎么来治理？是不是？它有没有一个全球公认的一个治理规则？ 那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类似于网络空间的国际法庭这样的事情？ 网络海洋， 对， 是需要的啊，是需要的。你看，这又牵扯到立法， 嗯， 你要立法就得有议员吧？ 嗯， 你需不需要有个虚拟空间的立法议会？ 嗯。 这可能都是要讨论的话题， 就这些话题啊、嗯、今天大家可能听来会觉得有点远、嗯、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些朋友喜欢玩游戏， 是 游戏上有各种各样的点卡， 对， 你可以花钱去买点卡， 是 也可以自己去挣这些点，然后点可以去买设备，买各种各样的武器， 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被别人盗了，你放到普通的现实生活的法律当中，他管不了这个事儿， 是这话，是。 但是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当然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可能会在未来啊，是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 绝对会和每个人有关系。当然这个有点远，咱们再拉回来。像这次互联网大会，我还比较关注就很多的新产品， 嗯， 很多的新产品、新技术，这是可触控的， 对， 可触摸的，与我们目前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今天的新闻报道啊，这些新技术都有什么呢？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比如说呢，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提到的无人驾驶汽车，比如说 这个 百度的无人车， 对对对， 还有呢阿里云的技术 VR 摄像平台， 嗯， 以及在这一次的互联网大会当中呢，中国移动的 5G 都进行了一些展示。接下来我们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先说这个无人车，这个无人车呢，您怎么来看？这个东西多久之后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无人车现在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无论是政府监管机构还是人民群众用户的、嗯，逐渐大家开始认同这个事情了。 对， 什么呢？就是一句话啊， 嗯， 将来是无人车一定比有人车更安全。 嗯， 一定是这样的。 现在特斯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到了无人车的驾驶。 谷歌是最强的，全世界，谷歌是最强的，其次。特斯拉算是，但是特斯拉是这样，因为无人汽车的核心呢、啊、是云端的大数据， 对， 它相当于不断采集街景地图， 嗯， 不断通过既有的网络来探测我周边的路况、 嗯、 有没有车、 嗯、 然后通过数据由计算机来控制最后的指令。那么这块呢，其实最核心的最强的是谷歌、 嗯、 谷歌的无人汽车在美国日夜不停的各个公路上跑，一是为了不断的测试， 嗯， 啊，给公众以信心，也是个广告嘛， 对， 第二个它也是不断的搜集全美国的各大，无论是高速还是城市里的道路的街景地图、 哦、 啊，不断的搜集啊，不断的搜集、 嗯、 从这样来说呢，百度比谷歌还是落后了不少的，咱们实话实说、 嗯、这起步就其实晚了就不少了， 起步哎，结果一直跟着学嘛， 对， 从搜索引擎到无人车，那么无人车这里头呢，实际上过去大家说哎，无人车会不会不安全，实际上错了、 嗯、 无人车一定是安全的，最起码在出事故概率上来说远远小于有人驾驶汽车， 对，因为它更讲规矩嘛， 对，它都是零和一，零和一来控制嘛。 我说的规矩还有一些在你平常行车当中的一些交通规则的掌自己的遵守。你比如说北京在路上大家都开过车，都知道有加塞的，都知道有不打灯变道的，都被人别过吧。 是是是是是。 无人车我觉得应该不会别人吧。 没错，它一定是严格按照交通规则来进行。 对。 那么无人汽车这是一个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刚才提到了 5G,、 嗯、 5G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现在 4G 都还没有用顺呢，大家都还没那么普及呢。 是。 5G 都来了。 但 5G 呢更多的是一个融合网络的概念， 什么意思？ 就是你像啊，从1G到2G到3G到4G、 嗯、 我们更直观的体会到它实际上是一个从硬件到软件的不断的登台阶升级的过程， 越来越快嘛， 越来越快是吧、嗯、然后呢这个覆盖的区域啊，就信号越来越灵敏，覆盖区域越来越大、 嗯、 或者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呢到了 5G 呢它是融合网络的概念、 嗯、 5G 实际上到了 5G 就不再分为固网和移动网了， 嗯， 可怎么说，在家里上网宽带， 嗯， 宽带都是包月的， 嗯， 省钱，家里开 WiFi 敞开用， 对、啊、 出门的话拿手机就很少敢看视频，对不对？因为移动网和固网大家还是分开来看， 对，这两条线 到了 5G 之后呢，实际上固网和移动网是统而协之了。 再说的简单点，以后我交一份钱在家里拿台式机或者笔记本上网， 对对对对对对， 出门拿手机上网， 是这话， 其实花的就是那一份钱、啊、 对，是这样， 不用现在我 不用再担心移动流量 啊，对，不用担心流量了啊，还 是 这个赶紧早点来会比较好。 你举个例子，有一个技术一直没有应用，其实也不是 5G 的技术，很早了，但是 3.75G 啊就在 所谓叫 3.75G 世代就已经提出了 WiMAX。 嗯， 对吧 ？WiMAX 就可以说叫做覆盖区域多达一个城市面积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覆盖面积可达一个城市的 WiFi。 它怎么做到呢？ 它就是无线程域网嘛，它上用不同的波段、不同的频段。 就在大街小巷是装很多的 WiFi 的发射器吗？ 不用装那么多，那是 WiFi 是局域网，覆盖面积半径大概是30米到50米嘛， 嗯， 对吧？那个的话应该是这个30千米到50千米。 哦， 啊，你没那么半径，你画一圈不就是一城市？ 那和现在的4G 又有什么区别呢？ 4G走的还是蜂窝网络。 哦， 还是这个移动通信的蜂窝网络，一个个的扇面在不断的，所以你经常要切换、切换、切换。 对对对，没错， 啊， 没错。 但是那个就是整个一个城市上一个巨大的 WiFi 给你控制了。 嗯 啊，当然那只是可能被纳入5G 的一类技术，好多类技术， 嗯， 大家包括软交换啊什么之类的都汇到一起。 那就是现在5G 这个技术跟4G 相比较，比如说4G 是有全世界通行的一些技术标准， 对 ，5G 现在还在制定 规则。有，所有的电信的标准啊。最终不管是以是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团队牵头制定的， 嗯， 最终都要得到一个组织的认定， 嗯， 不得到这个组织认定就不会成为国际标准。 哪个组织？ 国际电联， 哦， 国际电信联合联盟啊，它是联合国下属的官方组织。 嗯 啊，也是国际电联的组成是由各国政府的代表、各大运营商的代表，还有科研组织的代表。 嗯， 国际电联啊，国际电联是最权威的。联合国嘛，也是公立的。 那就是什么时候有5G或者什么是5G， 他们来说了算。 哎，当然了，对，包括1G、2G、3G、4G 都是电联说的算。 啊， 国际电联就你可以实际用， 嗯， 实际用，但是说最后敲锤子说通过，这是国际标准了，国际电联。 这个里边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您刚才提到的网络主权的问题？ 啊， 谁参与这方面游戏规则的制定， 啊， 谁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好处。 是，还好国际电联现在秘书长是咱们中国人。 哦， 当然这个是这样，虽然是中国人啊， 嗯， 但是这个我们也要看到他还是要服务于全人类，因为是联合国组织。 要一碗水端平嘛， 那肯定必须的，那必须的， 嗯， 但中国人能做到这个位置我们很兴奋， 嗯， 但是呢这个你必须得一碗水端平才能让大家幸福嘛， 对， 对不对？而且你不可能一碗水端平，这里面是巨大利益的角力场， 嗯， 对不对？你想一个标准的制定可能就是扶起一个企业，把一个企业扶上来， 嗯， 也可能一个企业就被打死了。 嗯， 你想在一级、二级、三级的时候，有些企业是压缩宝了呀， 嗯， 对吧？压缩宝你就没有机会了。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中啊，和大家来聊了聊关于世界互联网大会。其实这个会的内容很多，里面展示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大方向，对于互联网未来的阐述也很多。还有以及呢，我们跟刚才跟各位提到的，其中还有一些新鲜的产品也在这儿呢，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仅仅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展示。关于世界互联网大会，各位有什么样感兴趣的话题、感兴趣的内容，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上网，您来去了解更多的东西。 对的，对的。 互联网大会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走进了解和互联网生活在一起吗？ 对。 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宝然老师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Never say what you mean, but I start to